我哋琴日讲美讲咩噶？ 寻日讲教育电视， 教电视哦，好晏啲再讲啊，系啊。 咦，几得意喎！你呢下， 唔系我问一问，我突然之间唔系好记得我同你讲咩啊？系，系啊，你知呢个节目啦，系咪？ 系， 系啊，欢迎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阿一啊。 大家好，我系梁礼勤， 系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情乃根老师嘅访问嘅，咁今日咧就讲到啊。 唔记得咗 佢，因为佢好多嘢噶，佢未去到艺训班嘅，之前继续做都有讲一啲教育电视同埋香港电台嘅嘢嘅， 系 大家密切留意啦， 系 好精彩噶，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节目咯，系咪你有嘢想讲啊？你要讲嗰句嘅 咩啊？ 话说啊， 话说小弟啊。就咁样嘅，因为咧之前我哋咧，我记得其中有一次咧，就系我哋讲开嗰啲家居维修嘅嘢咧，咁阿一哥咧就讲咗厕所板，系啦，即系咧有听众都有回应噶，就咧强烈建议阿一哥，喂，即系自己唔识咧，厕所板咧就唔系话。人感品嘅，即系自己，唔系啊，佢叫你唔好 搵嚟噶， 佢自己弹起又会， 叫你唔好乱咁整，因为咧你真系唔识整。 惊司令搵我唔到啊嘛， 惊咩啊？ 司令搵佢唔到啊？ 哦，惊唔到添，死啦！ 唔好嚟啦，唔系咁跟住咧就系咧叫你啊，唔好乱嚟啊，即系唔好扮劲。即系呢啲咁高深嘅嘢咧，其实要应该要搵翻。 但系点解厕所板咁高深咧？ 我唔知喎， 即系问问定，因为你话我电我明啦，即系脚嗰啲嘢唔好乱搞啦，有牌先好啦，跳 feel 事嗰啲啊，咁啊厕所板有咩危险？头先话佢自己趌起啊， 佢冇讲到自己趌起嘅， 黑佬咁样啊， 可能谂到佢都唔明。不过咧，我想讲翻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屋企嘅厕所板都系自己换嘅啫， 系啊。 系好多都系自己换嘅，系啊，其实系最难系嗰个型号你要配翻啱嘅，即系你要记住自己嗰个系W920咁，然后咧系旋转式定系冲刺式咁样，咁你要对翻。 咁当然啦，我亦都明啲听众嘅提醒，即系可能安全啦，即系各样啦，我都明嘅。但系有阵时咧，嗱，我又明有另一个角度去睇，一阵先讲梁礼勤单嘢啊，即系我意思就系话咧。往往就是大家驚得滯啊嘅時候咧，你就連學啊或者去了解點樣去整呢件事嘅過程都唔識咧。 我咪就係試過咯。 係啦，幾好啊，聽得幾好啊，係你咁呢啲事咧，俾你講嚟聽下。 嗱，呢個係另外一件事嚟，另外一件事嚟嘅，就係咧你即係回應翻阿行隊長講嗰個咧，因為驚啊。 或者身邊好多人話唔好下呢啲， 係啊，危險㗎， 會漏電㗎， 嗰次冇錯啦， 嗰 次就幾廿歲人唔關我事 啊，係啊，我初戀情人啊嘛， 當然啦，啲維修師傅咪好開心咯，有陣時真係上嚟，原來咧你只不過扭一下。咁啊，几旧噶啦！ 此言啊，差异，其实好多维修师傅咧，佢哋都好有良知嘅，我觉得，真 系 好有良心嘅。咁咧，话说咧就 系照收钱嘅。 唔系，咁佢已经系讲咗好多嘢俾你听，但你都硬系要佢上嚟嘅时候，咁佢冇理由唔收钱啫。咁我觉得好合理，因为咧试过有一次系无端端屋企唔知点解咧，我系好似开风筒，跟住就屋企有一半嘅电系突然间啪啪冇咗。 系。 咁咧。 好大間啊！世界末日噶嘛，大家以為 因為好驚，因為牽涉到電咧，你就會驚啊！我掂下佢，佢會唔會燒？即係會唔會電親我啦？ 跟住攞曬 火燭啊嗰啲嘢， 攞曬電火棍出嚟啊！ 咁跟住咧，咁我好驚啦！咁我老豆咧嗰陣就同我講，佢話：哎呀，自己唔好搞啦，不如揾阿師傅問下啦咁樣。咁我就打電話咧，俾我屋企樓下一個極度相熟嘅師傅。嗱，屋企有咩？头晕身庆啊！屋企各样嘢有事咧， 根叔系嘛？ 系啦，根叔啦，阿根叔啦，系啦，咁咧都一定系揾阿根叔嘅。咁即系譬如我要装抽气扇啊，我要拉嗰啲电线啊，即系任何嘢都系根叔嘅。同埋屋企有阵时咧，即系譬如老人家咧， 身边一定有个根叔。 老人家咧，譬如你去洗手间咧，咪会有啲扶手嘅。 我都系喺个墙转个窿， 冇错，都系揾阿根叔。咁然之后屋企咧想咧可以咧转多一支。棍咁样咧，我嚟晾衫都系根叔，即系乜嘢都关佢事。咁跟住咧，老豆就话：哎呀，哇，烧咗半 fuse 咁奇，唔系即系突然间一半嘅电冇咗，咁会唔会好奇怪咧？不如揾阿根叔啦咁。咁我就即刻打电话落去啦。阿根嫂听电话，咁咧阿根嫂就同我讲，佢话：喂。你会唔会系跳咗 fuse 啊？不如你自己试下喺嗰个咪有个小电箱仔嗰度 咧，通常喺厨房嗰个位。 系啦，佢话你试下喺嗰度揾下啦，咁 翻上去。 系啦，跟住我话吓，我唔识噶咁样啦。咁然之后根叔就攞咗个电话嚟听啦。嗰度好简单嘅啦。嗱，你咧开咗个盖，然之后唔知点样咧，嗰度咧你见到有个掣咧 pass 上去咁样咧就 OK 噶啦。咁跟住咧我就真系走埋去睇，系跌咗落嚟，系咪要 pass 翻上？嗱，唔知上定落啦，是但啦吓。 但我唔敢。跟住我就話唔好啦，根叔，不如你上嚟啦咁。咁跟住咧，阿根叔就話嗱，即係嗱，講清楚先啦，因為咧你如果你自己唔搞，我上到嚟我就係收你250噶咯喎。咁跟住我又諗250。应该有事嘅，阿根叔你都系上嚟啦。 你下次打俾我啊，打俾我，我收你240。 系啦，跟住咧，阿根叔咧，其实阿根叔唔系好想上嚟噶。 我 OK 噶，有240我过嚟。 未啊，因为咧可能有好多人都好似我呢啲咁样蛇龟啊。咁然后咧，阿根叔其实系话唔系咧，你自己试下先啦。我话唔系咧，因为而家咧就 我惊电死咗。 唔系啊，我系惊咧，连阿根万一我真系整咗，然之后令到其余嘅电都冇埋，因为有一半断咗啦嘛。如果令到其余嘅电都冇埋，阿根叔上到嚟发现，哇唔掂啦，要整十个钟先整得掂，咁点算咧？咁样，因为我要翻工啊嘛，得翻我老豆喺屋企嘛嗰阵，咁跟住唔好啦，根叔你都系上嚟啦。咁佢上到嚟之后， 真系一拍， 冇错， 就俾250啦，系咪啊？ 唔系佢冇嘅，阿根叔系即系相熟，即系相熟。反阿根叔咧，佢有阵时咧，佢会免费帮一啲独居，即系喺我哋条村度独居嘅老人家咧，免费帮我哋整嘢嘅。根叔系好有良知嘅，所以咧，佢临走之前都帮我扫干净个电箱，然之后个电箱有啲尘跌咗落去嗰个诶厨房嗰啲星盘嗰啲位，又帮我冲翻干净佢，扫翻间地啊。 最后咧，最后收几多？ 250。 唔系，但系呢个真系关诶。 你真的冇胆啊！ 无知，无知啊！ 唔用无知，我哋唔识。 系啊，我唔识，我唔敢搏。 加埋坊间咧嗰啲嘢，譬如我妈都系噶，佢将嗰件事放到一千倍咁大噶。 系啊， 即系掂一掂个电掣会死啊，间屋会爆炸 啊， 电视机睇一耐会放辐射出嚟，即系全部都系最大嘅。 但系咁、啊。但系自从嗰一次之后，我真系见到阿根叔嗰250上嚟帮我扫翻啲尘咧，跟住咧，我试过，跟住之后又系有一次系跳飞士，我自己走上去拱翻佢， 好有成功感啊！ 掂咗，系啦，我以后唔会再揾根叔做呢件事。 就 系 我想讲，我细个嘅时候都有诶，唔好话玩个 fuse， 有试过去拍个 fuse 掣嘅，好细个嘅时候，因为嗰阵时阿爷好似系类似工程师嗰啲啦，所以屋企有啲咩事咧，就会自己可能维修啊或者成啦。 系 咁咧，我唔知系咪关旧时嘅电灯胆事啊？ 系， 即系咧以前啲 嗰啲钨丝灯胆， 系啦，钨丝灯胆咧， 钨丝添，唔好意思啊， 系啦，钨丝灯胆咧，如果一爆咧，卜！咁就会连埋个 fuse 都会跳㗎我屋企。 哦 系啦，我唔知系、哦，我唔知系咪关事。 我早期屋企系咁嘅，系啦，因为佢哋嗰啲 fuse 比较敏感啊。 系啦，咁然后咧，我就系好几次都见过系阿爷咪就咁自己担张凳就去雪柜后边嗰度有个 fuse 掣，佢就咁拍啦。咁久而久之就有一次就系屋企又系咁样跳 fuse 啦，好似系个灯胆爆咗啦。咁灯胆就唔够高去换嘅，咁但系。冇得睇電視嗰下事大嘛，咁、 啊、 所以就同細佬就兩個人擔住張凳，就自己好細個嘅時候五六歲就走去即係 換 拍 膽 拍個 fuse 啊， 哦、拍 fuse 啊， 因為想睇翻電視啊。咁、啊、記得嗰陣時係完全唔驚嘅，咁、 啊、 但係直至到而家搬咗出嚟住，你叫我自己而家去撳翻個 fuse 咧，我又反而有一下驚，真係俾佢電親 嘅。嗱、啊，我明嘅呢、這個咧，即係我都有嘅。你知啦，跳 fuse 人生嘅必經階段嚟嘅，即 係阿勤成日跳啊。 我又唔系成日跳，我正常地跳嘅啫。 呢啲、 一个真系冇乜点跳。 今日呢一招哇，好险啊！ 我都唔系成日跳。 如果佢跳咗个，拍唔拍得翻上去噶？ 咁啊，呢啲 拍唔翻噶？ 攞定地拖棍啊！要。 其实我近年真系跳少咗啦，你哋真系算好彩 啦。呢啲 我而家好多嘢都忍住唔跳噶。 系咪就系咯？好啦， 喂， 讲埋先啦，因为咧嗱，我明嘅。其实对于嗰个 fuse 箱嘅恐惧咧， 因为有电啊嘛， 系一种雨塞嗱。但系问题咧，如果你去轻轻嗱，我绝对我要戴头盔先啦，因为又话刘伟恒乱噏嘢啊。即系最主要，因为呢个 fuse 嘅原理系咩 ？fuse 系保险丝啊嘛， 系啊， 即系话咩咧？其实 fuse 就系保护你屋企嘅电嘅系统嘅嗰个保护箱嚟嘅， 冇错。 咁所以理论上咧，你掂个保护箱咧就唔应该有事嘅。因为佢唔系一个电标，佢只系个 fuse 啊， 冇错， 呢个理论啦吓。 此言差矣，因为咧佢系保护你噶嘛，点知佢都 walk 咗喎。咁即系话可能你屋企系发生咗件好大件嘅事。 系。 咁即系佢已经失手失合，即系佢已经被人攻陷咗啦。 因为我记得读， 所以你掂佢，你咪会出事咯，惊噶嘛。 咁佢保护咗嗱，佢我记得嗰阵时上 DP 堂咧，嗰啲阿 Sir 点教咧 ？fuse 嗰个箱我嚟做咩咧？第一就譬如举个例，你屋企有啲地方短路。 咁佢就會譬如嗰個你個風筒漏電咁先算啦。咁跟住佢咪引發到個 fuse 嗰排嘢會跳咯。 係 啦，咁但係其實漏電嗰個位係喺你個風筒嗰度嘛，而並唔係喺嗰個 fuse 箱嗰個漏電啊嘛。咁、所以咧理論上咧係唔應該恐佢個 fuse 箱嘅。啊，即係呢個理論上嘅。嗱，我明嘅，即係你問我咧。我屋企都一年半載都會跳一次嘅，即係有陣時你唔小心， 唔、知點解會咁嘅咧。 我都全副武裝嘅， 有啲人話係我 戴咗手套同 手套膠拖鞋同埋電風棍齊曬，冇錯，我都係咁嘅，我都係會同老婆講聲有咩事嘅話，照顧兩個女嘅，我都係咁講，都係戰戰嘅，等於換燈膽。嗱，譬如我以前細個見到我老豆咧換嗰啲威士燈膽啊，烏絲燈膽咧，佢好駕輕就熟嘅。嗱，佢哋。 唔識燈掣就咁換上去啦， 唔鼓吹唔鼓勵啦， 係啊，真係唔得。 即係總之就我媽都係嗰啲恩主啊，咁樣。好啦，咁到咧，即係我大個，其實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喺屋企換燈膽咧，我都係戰戰兢兢，而且係擔心都係電死嘅會，係同埋會一。装上去拍噶嘛，会觉得佢凝住个玻璃胆会爆噶嘛。 同埋因为咧，你唔系好敢好大力咁样捻住个灯泡，你惊大力得滞，拧上 又惊佢会即刻会发炎，爆埋牙亲啊嘛。 系啊， 咁所以第一次咧换嗰阵都系好惊，甚至乎而家换都好惊。但你换完就好有成功感，哇！即系你知啦，所有啲人咧就 系 抬起头吓，两个女啊，老婆啊， 好嘢咁拍手， 好嘢，嗱，即系嗰下英雄感咧，爸爸得你一哥，你好快会经历噶。即系你一定要叫阿仔啊，远距离望住，嗱，睇住啦。爸爸换啊！嗱，爸爸都有啲惊啊， 系 睇下得唔得先？嗱，唔好住啊，开电诶、开灯再试啊，耶、yeah! ！嗰下咁啊点啊？ 嗱，此言就差矣， 又点啊？ 换灯胆都系上个年代嘅嘢嚟噶啦， 而家点啊？ 而家咧，因为我之前咪新屋装修啦，咁咧其实 都仲未讲个梁丽勤间个题， 系啊，都系温根叔。 而家好似之前有提过下噶，因为咧我去买灯嘅时候咧，咁我问个师傅，而、家 全 部转晒 LED 灯胆， 系啦，有机会 咁 换 LED 灯胆咧，就真系唔系我哋咁普通，以前系 凡夫俗子做到， 系啦，以前系扭螺丝，系啦，或者我哋 上去， 系啦，或者光管我哋都叫识换啦，细个嘅时候 两面拍 顶住呢边，跟住呢边又摄埋， 系啦，即系好似我哋日头嗰间公司，偶然我哋都要帮手，男士要帮手换。灯胆其实都是扭上去啦，咁但系 LED 灯胆咧，我有问过，诶、师傅，咁如果万一坏咗，我自己换唔换到噶？佢话，诶，换乜鬼啊？一个 LED 灯胆，佢话牌子嘢吓，即系佢话撇除你自己可能喺啲 淘翻嚟嗰啲， 淘翻嚟嗰啲，佢话牌子嘢，理论上寿命咧都已经十几年噶。即系冇事冇光，其实可以用到十几年嘅， 话 十几年， 我屋企爆咗几镬。 佢话十几年理论上你二三千蚊，你系就成 set 换过晒噶啦。如果你斋换嗰条灯条或者斋换嗰嚿嘢嘅话，你揾师傅个手工费都喺度啦。你不如成 set 换咗佢。咁所以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冇真系要换嗰啲灯胆啊，或者换可能换光管呢啲光景咧喺屋企已经唔存在啦、反而取而代之系咩咧？就是、可能啲灯罩间唔中要攞落嚟抹下。 喺入边 啦，系啦，有啲污糟嘢啊，抹窗嗰啲就 keep 住会有呢啲，系啦，呢啲爸爸嘅叫咩威望就喺嗰度建立翻嚟，或者捉虫咯， 系 啊，真系捉虫啊，系真系捉虫啊， 捉鬼敢死队啊嘛，系啊。 不过咧，其实我屋企而家都仲仍然系用紧嗰啲光管嘅，因为一路都冇。 咁你换唔换啊？ 换光管 系啊，你得唔得？ 光管我得噶，我得噶，因为咧光管其实真系好襟用嘅，啲光管系可以用好多年都冇事。同埋咧，头先阿刘伟恒讲嗰个，即系譬如第一次换灯胆，即系又或者当年睇住阿爸换灯胆，阿妈嘅反应咧，其实系好影响到小朋友嘅成长。 系啊， 点解你会 睇住电死啊？ 系啦，点解你会觉得换灯胆又或者换光管系一啲洪水猛兽咧？就是、因为阿妈咧永远都系小心啲啊，因住啊，咁你睇埋埋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哦呢件事系极度。到危险嘅，系啦，咁所以你到你自己真系要落手做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好惊咯。 嗱，你问我咧，我亦都觉得唔可以怪阿妈 嘅。阿妈系咁样嘅，因为阿妈要保障大家 安全。都唔系噶，你谂下，如果有一日，譬如我女开始大，即系举个例啊，馒头，佢十八岁，佢上去换灯胆，我都会咁提佢嘅，小心啊，喂，唔好啊， 唔系，其 实佢俾一斤粥$250俾佢赚 啊。唔系啊，系阿妈提老豆啊，我讲紧， 系， 即系阿妈阿老豆喺度换紧嘅时候，阿妈就话因住啊，咁嗰啲嘢又惊你跌咗落嚟啊，又惊你换嗰阵啊整亲啊嗰啲，咁你作为一个小朋友， 跌落嚟个危险应该大过电死嘅，我觉得。你知啦，求其攞张接凳我哋又劈上去噶嘛。 系啦，仲要嗰张接凳唔够高，你仲要夹高少少先。 我攞多个梳，攞多个 cushion 折一折啊嗰啲咧。 咁所以我哋作为小朋友喺侧边睇嘅时候咧，就觉得呢件事哇，连阿妈都惊，咁佢一定系一件好大件嘅事啦。咁所以会有一个咁样嘅心理影响咯。 你有冇时间讲埋阿根叔单嘢啊？ 我 其實根叔咧真係好全能嘅。 好想聽嘅根叔啊！ 唔係根叔好全能，其中一件咧，我覺得根叔喺我屋企做嘅嘢，而我係意想不到佢會做嘅係咩咧？ 請佢喺度食餐飯。 唔係啊，係幫我哋換咗個門教啊！ 係， 即係唔知點解一個水電嘅師傅，佢竟然連門教都識得整。咁啊，話説咧，我屋企嗰個廚房嗰度門咧， 係 因為公屋咧係根據我老豆所講，佢就話咧啲門如果我哋要換咧，應該係要通知房署嘅。 哦， 即係如果你係一個租客嘅話，要通知房署。同埋咧，阿老豆咧，就算嗰棟門啊係幾咁唔靚仔都好啦，即係幾咁冇設計都好啦，老豆咧都唔會俾我哋換屋企嘅大門同埋廚房嗰棟門嘅，因為咧佢就話呢啲門咧係有一個高強度嘅防火嘅一個 能力 喺度嘅，所以就唔准我哋換走棟門。 好似 係 唔可以隨便換 嘅，係啊，尤其是租客咯。如果你買咗嘅就另計啦， 係 啦。咁跟住咧，但係個廚房門有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地方，就係咧唔知點解佢嗰個即係你開門咧，佢有個教位咧係會自動彈翻到門入嚟，咁所以我哋好容易夾到手指啊。咁但係咧，我哋已經係嗰道門，我哋已經係同佢相處咗好多年，十幾年之後咧，我老豆先提出，哇，成日都夾到手指，不如叫阿根叔上嚟換咗佢啦咁樣。咁佢阿根叔咧就幫我哋咧將個門教，佢咪有即係嗰度唔係通常係最高中間同埋下低就有嗰啲接嗰啲教位嘅，咁阿根叔就幫我哋換啦。咁阿老豆咧就問阿根叔帶埋阿根叔個仔一齊上嚟嘅，因為佢哋成日都行孖必嘅。咁阿老豆就問：換到門教幾多錢啊？咁阿根叔就話：500啦咁樣。咁然之後咧，老豆一路喺度睇住根叔換啦。咁我就唔知道老豆個意思係啲乜嘢。咁換完啦，好唔該曬，咁啊走啦咁。跟住之後老豆就啊根叔。大家咁熟都收五格，換到 上兩口螺絲， 換個門教使幾多錢咧？咁同埋咧，我發覺阿根叔佢哋做嘢都會有少少，即係可能佢收得你500蚊。佢就會覺得應該喺你屋企逗留嘅時間耐少少，就令到你覺得嗰件事咧係會好似 所以有陣時唔可以怪啲師傅抌波鐘。 啊！佢我覺得佢係希望你令到你覺得件事合理啲，因為你話叫佢 快，用戶體驗好啲。 係啦，你叫佢快嘅，佢嗱嗱聲搞掂啦。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個教可能係8粒螺絲，三個教係啦。嗱，但係道門好重嘅，要阿仔幫手竇住啊，有嗰啲凳晾住咁樣嘅。咁你324都係24粒螺絲，你使鬼搞成粒鐘咩？係咪先？阿根叔就係 stay 咗成粒鐘喺。 真 係 啊！ 係啊！ 咁你阿爸仲 complain？ 佢冇 complain， 佢就係同我講：，你哋好簡單啊，使乜5嚿啊？咁樣就係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嘅，每個人可能都需要有一個相熟嘅根叔咯。即係我哋譬如換嗰啲咩抽氣扇啊嗰啲咧，全部都係交俾根叔。 係啊，根叔做緊嘢係咪啦？ 阿根叔喺度噶， 做緊嘢啊！而家聽唔到， 做緊嘢啊！我 係啊，點八八係啊？你有冇根叔啊？有個附近， 我有個裝修師傅朋友咯， 都係根叔嚟嘅， 都跟嘅。 远床位置很近，但留信身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成吊点灯正在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承受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躲进柜里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100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变砖，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怎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8:15，听每10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门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100天，耳朵已松软， 丧修过先知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共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酸。试过自发觉最差境，方会有天中断。 嚟自陈柏宇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楼上装修》。呢几日我楼上都装修，所以冇教好瞓，不过唔紧要啦，家家有求嘅。好，转头翻嚟咧，我哋会有请 Si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政府计划陆续在全港18区安装闭路电视，会先在旺角安装15组镜头作先导计划，今年年中再安装其余600组镜头。现阶段镜头没有追踪及人脸识别技术，但不排除未来加入适用的技术，以提升防罪灭罪措施。卓孝业表示，闭路电视只会拍摄公众地方范围，操作程序完全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资讯科技保安的规定，闭路电视内容一般情况不会保存30日。卓孝业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表示，今年一月整体罪案7600几宗，较去年同期上升约两成，主要用于诈骗、盗窃、裸聊、勒索及升幅所带动。他表示，近期的骗案模式仍以网购、钓鱼投资等为主，市民要小心骗徒利用科技作心伪片段的新手法，包括会假冒官员、同事、亲友等。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听日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将是连续第六日举行会议。法案委员会听日将召开三节共六小时会议。委员会主席廖长江在今日的会议上说，政府同议员如果就草案提出修正案，必须在听日下午5点前提交。另外，因应发展局局长早前撤回恢复二读辩论水务设施修订的条例，民建联议员梁希同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源亦都分别撤回议员议案。听日上昼11点举行的立法会大会，根据议程，只会处理六项口头质询，以及首读及二读有关预算案提出楼市全面设立的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加勒比共同体主席证实，海地总理亨利已经在当地星期一辞职。加勒比共同体召开海地局势特别会议，多国与会代表表示支持海地建立一个独立和包容的总统委员会管理国家，并成立临时选举委员会加速推进海地选举进程。加勒比共同体轮值主席国圭亚那总统阿里在会后说，亨利在建立过渡总统委员会并任命临时总理后辞职，又说委员会由7名成员组成，名单将在48小时内公布。海地原定在今年2月7日前举行大选，但未能如期举行，引发社会不满。武装犯罪集团近日在首都太子港多个地区发动袭击，要求亨利下台。俄罗斯传媒报道，一架伊-76军用运输机在伊曼诺沃州起飞时坠毁。报道说，坠机原因是其中一个引擎着火，失事飞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和7名乘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及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渐转多云及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继续有香港骨科医学院系列，今次同大家讲下去旅行同玩室内活动有乜嘢要注意，点样可以避免受伤呢？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东艺想报复江义，佢所设嘅计又成唔成功呢？ 都系今日用尽方法带我同方正辉去咗个好偏僻嘅度假村，用唔同方法想灌醉我。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听人讲，这个团队用手机程式做平台，提供出租汽车服务，有私家车就可以加入。 咪住，私家车一定要有运输处发出的出租汽车许可证，才可以提供出租汽车服务。如果没有许可证，就算加入了这些 call 车平台，都是犯法的。首次被定罪，可被判罚款5000元及监禁3个月，连架车都会吊销牌照。你咪犯了法都不知道啊。 开完会有会议记录要整理， 对一盆盆栽要悉心打理， 一日24小时要想下怎样做好时间管理。 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要处理，不同年代不同世代中的我或者你，还有样嘢要理一理。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星期六早上9:3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 资深电台人刘伟恒、梁礼勤邀请电视业前辈程乃根和听众重温他的电视风云半世纪。 无畏更无惧， 因什么事你会走出去做配音呢？你之前一路讲就系你系广播剧啦， 系 啊，咁啊跟住香港电台啦，然后就头先教电视咁样啦。点解会又有配音同埋广告咧？ 配音同广告啦，咁呢个咧可以 fast forward 少少啦，即系快镜去前少少。我其实喺做教育电视之前咧，我已经有电视嘅经验，不过冇同你哋讲嘅 啫。系乜嘢电视啊？ 喺丽的影星 哦， 喺1965年。佢有一个节目系直出嘅节目嚟嘅， 我直播嘅 叫做《集邮漫谈》。咁嗰阵时， 即系讲集邮邮票嗰啲啊？ 系啊， 你又识嘅？点解？ 我仲系做紧中学最后尾嗰年， 系 毕咗业噶啦，暑假我去应征去做呢个《集邮漫谈》嘅主持人，我又 OK 咗。 唔系先，点解你会识集邮噶？ 要系点样噶？那个 program 系做啲咩？ 我嗰个program 咧就系话一个主持人当正自己系专家咁样样， 当正 介绍世界上邮票嘅起源，点解会有邮票咧？世界上最出名嘅邮票、最值钱嘅邮票系点样样咧？前几年新出咗边一套邮票咧？嚟紧又有将边一套邮票出咧？点解会出呢一套邮票咧？英女王登基嘅时候有冇出过邮票咧？黑便士邮票原来系世界上最贵嘅邮票咁，诸如此类。呢个主持人就系讲呢啲咁样嘅嘢。 但你唔识嘅， 我唔识嘅。 哦我以为你话其实我有个身份冇同你讲，我都系一个集邮专家嚟嘅， 都唔系嘅，就系因为有两个人， 哦、 一个咧就系我电台嘅节目嘅恩师，即系成日带我去 canteen 度排练广播剧嗰个招广培先生，咁佢咧就系、是。 啊，後期咧，佢同傳播媒介啲人好熟，麗的影星啲人佢又好熟。咁麗的影星啲人話：喂，我想揾一個集遊漫談嘅人，有冇人嚟試下鏡咧？咁我係若干人試鏡當中嘅其中一個，一試鏡就得，因為有廣播劇啊嘛。 哦， 啊、有呢個經驗啊嘛。咁、從此之後，我咪有嗰個錄影嘅經驗咯。所以考嗰個咩 教電視， 咪容易到不得了啦。從此之後，我入無線，梁淑儀揾我出鏡，我又即刻又批准咗咯。 哦， 因為我有電視經驗啊嘛，我唔驚鏡頭。 所以所有嘢都有關係嘅， 完全楞住。所以呢、這個。故事的教訓就話唔好放棄任何一個你學習的機會。原來一樣嘢楞另外一樣嘢，係楞到好多嘢。 其實你爭取機會的原因就是因為你好多嘢你都好想學，即係你係 from 你嗰個好好學的好奇啊，對呢個世界的好奇嘅。 係咁好彩的情況咧。嗰啲我好奇嘅嘢都好好玩咯、 啊， 同埋你好有興趣去探索 嘅，因為你播音、個個都可能中意玩噶嘛，你做戲劇好中意玩噶嘛，你走去做電視做節目主持人、又好好玩噶， 集遊漫談喎、 啊，係喎、啊，你講笑 啊，係啊，你講笑啊，專家嚟嘅、啊， 但其實集遊漫談係唔係一個即係 long last 嘅節目嚟噶嘛，係咪啊？ 呢個又有一段故仔嘅，咁啊逢係節目咧。就是做13集， 系啦系啦， 即系三个月嘛，13集。我做到11集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啊，我读紧师范啦，咁师范嘅校长咧就睇到我个节目，有一日翻学嘅时候就叫人叫我去见校长， 哎、 咦，见校长咁点啊？ 大件事， 个程乃根，当时程乃根噶啦， 系啊， 个程乃根，究竟你想做电视？定抑或做教书先生啊？咁我都谂咗成30秒，因为我想教书，因为当时嘅教书先生毕咗业嘅人工系几好嘅、我又要养家，即系好多嘅使费咁样。咁我梗系中意教书啦。咁你做电视？咁我你俾我做埋嗰几集得唔得？唔得、 哎， 要即刻就辞。 哎呀， 吓，因为我哋有条例嘅。 哦， 系真系有条例嘅，真嘅。 我谂就学校就冇嘅，嗰、那个师范学院冇一个条例，学生唔可以出去做电视，我就唔相信会有。但系好可能嗰阵时嘅校长比较守旧一啲咁多，咁佢会可能会觉得呢一个圈子你唔 大显光啊， 抛头露面 系啦，唔好咁容易咩？你将来教书嘅、 哦， 你带咗你嗰个圈子嗱，可能佢哋个保守嘅谂法 系 都有机会、 啊。但系佢又唔知道，原来一个喺呢啲圈子里边浸淫咗耐嘅人，佢个 knowledge 会好多，同啲学生分享争好远噶噃。 系啊系啊系啊。 咁、结果点啊？俾咩做啊？ 咁咪唔俾做咯。 咁、你违约噶喎？ 咁咪唔违约，我就同个电视节目嘅 producer 讲。我記得個 producer 叫鄧義慈先生，係好出名嘅一個編導。我鄧生，我咁樣我係想教書，佢話唔緊要，我即刻揾人替你啊，就揾咗一個好出名嘅配音員，亦都係港台我哋啲前輩嚟嘅，又係麗的商台都有嘅，叫做陳柱光先生，佢就替咗我做埋後屘嗰兩集 兩三集， 咁就好對佢唔住咯。 哎呀， 命途滿是得失分界線，每步都似踏進交叉點。当初不信命运，但信机会，直到今天自信的心仍是不会变，只盼可以找紧光阴一串串，往日那份憧憬自信不会断，艰苦险恶道路逐上一段段，轮到得失未到终点，谁又可计算？用自信心完成每一天，过去了似未能还原，真醒心是长远。夫君皆自愿，心愿自信定能圆，一切皆自愿， 古艰难，成败不去算。 呢件事同你后来换到配音啊，或者录电视广告有咩关系呢？ 因为咧，我嘅声音就从此响电视出 播出嚟， 有人识呢个人啦，又有人听香港电台嘅成人节目啦，成人节目即系成人话广播剧啫吓，咁啊变咗认得呢把声。广告界啲人咧就系揾，咦呢把声我好想佢做广告啊，呢把声几好听，同埋呢个人俾我哋感觉到好斯文，好。优雅，其实优雅未必关我事，是剧本的问题啫。即是写剧本，佢语文写。 但你呢把是小声声嚟。 是小声声。当然声音本身有一个重要。当时要我去做第一个好出名的广告的人呢，叫做纪文凤。 哦，咦，而家仲喺度喎。 纪文凤是广告界的才女。人才女。到而家做广告的人不识佢都好打右下。 是啊，举足轻。 咁从此之后呢，我就系佢嘅得意嘅 御用 啦， talent 啦， 要开下呢条战线啦。 喺佢嘅手下底下咧，就有啲我哋嗰阵时香港电台嘅同事，叫做李夏威。 哦， 李夏威咧，就你哋未必会识，但系佢就系广告界里边认咗第二，冇人够胆认第一嘅人， 系即系好多产量。 佢嘅声线 一定系认得嘅， 好与别不同，好磁性。 系 我哋只系靓声、小声声啫。但系我哋冇佢嗰种磁性。 哦， 吓，即系咁样啊。 系嗱，即系开开一条电视。 想讲啲广告啊？ 系啦，录广告啦。嗱，一录广告就即系啊，请 Sir 你就第一代嘅电视广告配音员。 嗱，又唔能够讲第一代嘅噃。 早期咧， 只不过就系话广告咧，就亦都系因为嗰个电视个发展正系开得发热发光嘅时候， 好灿烂嘅时候， 咁就变咗啲广告商咧，就希望利用呢个传播媒介咧，去 打广告。 系咁，所以嗰阵时嘅广告咧，就好多世界各大嘅 4A 嘅公司啊，都嚟香港设公司， 製作啲靚嘅廣告，靚個廣告就要有優質嘅旁述員，咁所以應運而生，就喺嗰個時代嘅電台嘅播音員、電視嘅配音員，就係佢哋嘅選擇嘅當中啦。咁、巧喎、真係好巧好巧嘅喎，講得最多最多優質廣告嘅人咧，我印象中都係香港電台出身嘅。嗱、我哋嗰代咧就有李夏威先生，同埋我啦，细我哋一代咧就有黄少强先生啦，啊佢而家响多伦多住嘅、又有李学斌啦， 哦 Ben 哥系， 啊仲有去咗澳洲嘅李明啦、但系佢哋李明就冇阿黄少强同埋 阿 Ben 哥 阿 Ben 哥咁多嘅，喺、我哋嘅时代咧，我同李夏威系最多嘅， 哦 咁跟住落嚟咧就系黄少强同阿李学斌，咁跟住再落嚟嘅时候咧，就而家又有新嘅好出名嘅。郑子诚啦，郑子诚都系广告界好红嘅， 好多啊， 好多太多啊， 系啊，嚟自荷兰嘅郑子诚，荷兰嘅乳牛啊， 你谂谂啦，系咪香港电台出咗好多广告嘅配音嘅广告声？大多数都系，第啲台冇我哋做得咁多，我哋真系做得好多。 请 Sir 有冇印象当中录过啲咩广告啊？ 我真系记唔到咩广告，总之嗰啲广告系高端嘅广告咧。多数都揾我哋呢一班人，都系定位咗喺啲贵价嘅嘢。 即譬如你可能系啲酒啊、咩干邑啊、威士忌啊、 钻石啊咁样 啊，系啊，钻石啦、De Beers 啊嗰啲，都系我哋去讲嘅。 咁、好啦，嗱，即系咧，通常咧，嗰啲 brand 越大，嗰啲 product 越高级，个广告价钱可能就会 广告价钱咧就唔系因为嗰个品牌俾唔俾得起钱嘅，而系每一个人自己本身有一个价，每个人有个定价。咁我同李夏威先生咧，就当我哋嘅全盛时期，我哋大家协商咗，大家齐齐维持咗某一个价钱。到咁耐嘅时候咧，我哋就加价，就是、一齐加嘅。咁呢个而家就犯法嘅， 合谋定价。 系啊，呢个而家犯法嘅。喺嗰段时候咧，我哋就犯晒法嘅。我就阿夏威就话：，彭晴，我嗰阵时有彭晴啊嘛，我喺广播电台嘅艺名叫做彭晴啊嘛。 哦，姓彭又姓晴， 唔系我哋嘅后来嘅同事彭晴啊， 就唔系嗰个噶啦， 系即系彭晴万里，系啦， 彭晴万里嗰个彭晴啊，咁佢话：，我哋坐埋。加价啦，好唔好啊？呢排多了，呢排系唔系都咩咁样样吓？咁样佢加啲价，大家可以空闲啲咁样样吓。 咁、其实好唔好揾噶？ 都可以讲系好揾嘅。好揾嘅。 系咪最好揾咧？如果譬如你涉猎咁多工种，譬如配音啊、广播剧啊、广告啊，最好揾啊，系咯，即系通常有嗰啲。 当然就系话俾你听。几多钱嘅时候系 off mic 先讲， 好啊，阵间讲， 即系呢啲唔讲得，一讲咗嘅时候， 商业秘密 咗，呢个商业上嘅嘢咧，就好似对唔住人哋。 系 系。咁啊，录嘅频率系咪好高啊？高成点啊？或者吓？ 哇！我差唔多一个礼拜有五日，我三日至四日我都有得录嘅， 系， 同埋一日我试过最高60个。 哇！你嘅第一桶金就系咁样掘翻嚟噶咯， 摆楼噶咯， 我哋都唔能够咁讲，我哋 off mic 先讲。 喺边度录噶？通常嗰阵时啲， 哦，嗰啲去个好出名嗰啲 studio 嘅， 哦， 好出名嘅 studio， 同埋录嘅时候咧，哇，嚟嘅人系猛嘅， 系。即系会唔会有阿詹叔啊，佢阿辉哥嗰啲喺度配埋乐咁样样噶？ 嗰啲佢配好晒先，咁、就当时嗰啲广告制作人纪文凤佢出现， 系 钟楚红嘅夫婿，曾经系广告界一个好出名嘅制作人嚟噶嘛，咁佢出现噶，即系好似呢一批咁样嘅广告界，我哋叫佢做 creative 嘅大妈， 系啊，即系嗰啲人。去出現嚟睇我哋嘅製作嘅，因為佢哋先決定我哋嘅做嗰個出嚟 聲音 同佢個畫面咩 match 嗰陣時好講究。 咁你覺唔覺得好大壓力噶？ 我哋冇壓力嘅。 哦，你可以 OK 嘅，即係 因為我哋 慣曬嘛， 因為我哋聲音演繹。我哋喺个场面会多咗，就尤其是学过戏剧嘅话，我哋知道角色扮演咧，我哋可以俾到你想要边一样嘢咧， 咁佢講唔出嘅時候咧，我哋自己心中就有數。我哋做幾個 tick 俾佢嘅時候， 佢哋就中 了，就已經係用幾個 tick 唔同嘅演繹方法俾佢。咁、 哦、 佢可能會中意某一個某幾個 tick。佢話我中意呢一個個表達方式， 嗯、 你可唔可以呢幾個 tick 再 做多兩三個啊？咁嗰段 OK 啦。鐘楚紅個老公好犀利，我第一 tick 佢就 OK 咗，佢 係 咁有信心就要。 哦， 佢話情拉筋呢個得噶啦。 因为呢我都有啲叫做录广告嘅经验，其实我自己好驚。我唔知点解，一嚟即可能有啲客呢一字排开嗰度三十几人咁样望住你啦。第二嘅就係我觉得我啲戏唔够啊。即因为你要去演绎。 因为你唔识得念呢个床前明月光 同埋。唔係嗰个戏呢即嗰 床。哦你嗰个 drama。 drama 嗰样嘢我觉得做得唔够啊。所以呢、嗯、我每一次即如果譬如有人搵我录呢，我係好紧张好紧张。 所以你以后有机会做呢啲呢，你一定要 positioning， 对象是哪个，这个广告第一。第二你的 position 是什么呢，这样。 嗯。 那你在这度情况底下你就可以出现几个 position， 嗯。 去将那个广告去演绎出来。 嗯。 那些客户就会觉得咦这个人多了东西给我， 嗯。 这样咯。 嗯。 那你就以后再拿回稿回来。你咪再練翻啦， 系 我睇下呢個稿有幾多種嘅演繹方法， 嗯、 你練得多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係好容易 handle 噶啦。 哦， 我有冇講清楚？ 有 ，希望有公開啦，我哋啊， 係啊，咪 有機會練習到。 咪 even 錄 VO 咧，我自己都覺得好大壓力，唔知點解。但喺電台即係冇畫面配合嘅狀況之下咧，就會自如好多咯。一有畫面啦，我就暗春咗嘅。 O、okay. K， 見你衣著顯風度。意气风发豪情光，便知你大有来头。Hey big spender， 贵客请你将步留，此地也美人寻找，悠扬管弦声，添香红吹奏。Hey big spender， 人生需要享受。好时光暂时非常久，见你交友满天下，阔绰喜客人缘好，便知你大有来头。Hey big spender， 猛派小将比大牛，终日都阔步昂首，钱财多如水，生无忧虑。Hey big spender， 银纸只怕贬值，使咗会翻转头，莫愁好时光暂时非常久。见你讲嘢显深度，世界经济知识高，便知你大有来头。控制三百间银行，收购咗八大船厂，钱财多如水，不生无忧虑。Hey big spender， 人生需要享受。 头先咧就未有篇幅讲到呢一样嘢啦，咁啊你就喺阿请常面前讲就话好惊啲客咧，即系睇住你录广告嘅，即系此话何解咧吓？ 系咪有篇幅咁样 出？哇！我啱啱都谂住搞呢个 gag 噶啦。 我意思唔系我讲下先 啊。哇！真系不得了，真系。好彩请常唔喺度咧。 因为咧，我觉得咧，因为我自己唔录惯呢啲 VO 嘅，咁所以咧，即系譬如。突然間可能佢會同你講，你錄完一個咁你表現得嘅，當然就係你覺得合理合適噶啦。咁可能個客咧就會同你講，可唔可以咧，即係 誠懇啲啊， 輕力啲， 係 啦 係 啦， 輕力啲 嗱，呢啲都叫比較明白啊，即係有啲可能話開心啲嗰啲，呢啲都明啊。但係呢陣時佢嘅形容咧，可能會令到你覺得啊，咁即係點咧？譬如例如可唔可以即係稍為咧即係好似 sharp 啲啊， 系啦，即系类似系呢啲咁样咧。 你做一个 sharp 啲嚟听下， 系啦，咁 明 咁究竟系咩咧？咁样 sharp 啲 咧。咁另外咧，我试过有一次 大声啲咯，通常都系 啦。有一次咧就系有好在当时嗰、那个都叫客嘅，即系负责录音嗰个人，佢就同我讲，因为三十秒嘅稿咁样啦，咁咧，28啫，可唔可以放翻慢少少？话好啊，咁样啦，好啦，放翻慢少少。 都系28镬咁，可唔可以再放慢啲？得，冇问题。都是28喂，咁你就开始会有压力啦。所以我唔知啊，即呢啲嘢其实对我嚟讲咧，我会觉得好似有啲手足无措，同埋咧，其实咧我要好多谢嗰啲可能系睇住个档摊嘅嗰啲，譬如监制嘅朋友啊，同埋 即 帮 你解 围 嗰啲啊 嘅同事，佢哋好醒噶。 啊，呢个几好啊，呢个 冇 错， 冇错啦，即系两个比较，其实你问我两个一样嘅啫。 系啊， 我已经做。 我成日都怀疑咧，因为我都听唔出有唔同啊嘛。 系啦， 佢 pair 翻同一个出嚟，啊呢个咪好啲啊？ 系呢个好好多，系啊呢个好多。咁跟住啲客就啊系喎 系 喎 咁。系啊，电影圈都有好多呢啲嘢噶， 或者 个剧本改咗好啊好啲。 即系前面嗰个剪落后边嗰个啊好好多。 即系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状态，可能系大家都会觉得，因为个客有要求，亦都系应该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其实系冇乜差距。 我都怕嘅。你问我，即系有客人喺度咧， 你个人会突然间 睇到 啲 眼神啊，嗰啲系争啲嘅。 咁所以咧，即系我好感谢嗰啲监制啊，嗰啲录音嘅嗰啲哥哥啊，咁样咧，佢哋好帮得手。呢、這个好好、啊、喎，呢、這个咁个客就会信服咗件事。 系、啊， 系 OK 啊 ，OK 呢个收啦吓，我翻去拣啦，系好，转头翻嚟继续请。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我哋上一集咧讲咧喺 A 同 B 中间取得平衡咧，我哋 to get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A and B, or to strike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A and B。如果我哋想 expand 少少，唔系用一个A 或者 B 咁簡單啦，可能係 get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食你中意食嘅嘢，同埋有一個好 fit 嘅身材咁樣啦，就要咧用 ing form 啦，句子就會複雜少少。譬如 I want to get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on one hand being able to eat what I like and staying fit. Okay, being able to eat what I like 就係咧可以有呢個能力去食。我想食嘅东西 ，okay, being able to, able 一个 adjective 啦 ，okay, to get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being able to eat what I like and staying fit or keeping fit。咁所以留意 stay fit, okay, stay 系 stay 一个 verb 嚟嘅。如果我要喺呢个句式里面咧，我就要用翻一个名词就 ing。So being able to do something on one hand and number two on the other hand staying fit 都系 ing。咁咧。听落去咧就会自然啦，虽然句子有少少长，我哋下一集再讲多少少 ，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见你衣着显风度。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程丽根。 便知你大有来头 ，Hey Big Spender， 贵啊！ 录画面就暗春咗啊！ 系啊，一见画面就暗春啊！ 有机会我同你讲下我哋初录 VO 系点做？ 好啊， 不如而家讲啦，正常咁讲得噶，讲得 我哋袋啊！ 嗱，我第一档录 VO 咧就好巴闭噶吓。好巴闭，真系好巴闭嘅做 Will 嗰个英文声咧，系理查波顿做嘅。 哇！ 理查波顿你知唔知 啊？ 系做埃及妖后嘅男主角。 系 佢个女主角叫伊丽莎白泰，英文声佢。 系 咁啊，中文声系我。 系 中文声系我就唔系因为我去英国做，嗰套片系英国拍嘅， 即 系叫做《丘吉尔回忆录》嗰套documentary， 好多集嘅。咁个男声系理查波顿，你知道佢好权威，同埋。佢好嗰個咩莎士比亞嗰種訓練，咁變咗佢係好多種方式去演繹戰時嘅演繹嘅方式，丘吉爾失望嘅聲音啊，各方面嘅情況佢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咁就當時咧，麗的影星嘅配音組嘅負責人叫姬商堂先生，姬商堂又好出名嘅，而家尤敏啊、葛蘭啊，佢哋好多個歌咧係佢作嘅，佢作。咁咧佢就要揾一個人去配呢個片。咁又係嗰個招廣培先生咧，就叫我去試聲，我一試就得咗。咁咧錄呢啲嘢，你點樣能夠錄得到咧？我配畫面喎，到時要對住畫面嚟配嘅。咁佢就係當時俾你做個功課咧， 就是、將嗰個錄音帶俾你嘅啫。 嗯， 將成套片第一集錄咗音 ，quarter inch 係 四分一寸帶，錄咗俾你翻去聽，俾個劇本你。嗰、那個劇本係語文寫嘅劇本， 係 哦。 咁寫個劇本未係對嘴嘅， 哦， 唔係對嘴劇本嚟嘅 ，view 唔會寫對嘴嘅， 係冇畫面睇到噶嘛， 冇畫面睇到噶，我哋、啊。 即是文字本啦， 系啦，咁我哋就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交功课交得好，同埋一定会配到个画面呢？我听嗰个录音带，然之后对住个翻译本一路去睇，一路听。佢英文讲到呢度嘅时候，哦，原来中文讲到呢度，我咪做晒记号啦。 嗯， 做晒记号咧，你自己英文唔系咁好，你由三次咪听六次咯，六次听八次咯，到佢讲到英文嗰度咧。我自动已经知道我嘅剧本一早已经做晒符号咧，喺到呢度嘅时候，我要停几耐，等新嗰句出嚟啦，咁样样系做晒呢。 所以冇画面，你都知道佢大约边度 pause 几耐啊？ 到时到真系录嘅时候咧，我哋听晒声音，个画面有得播俾我睇。我唔睇都冇所谓啦。 其实咧真系要做、 啊、 做好多 已經聽聲了， 因为咧你哋要好勤力地做好多呢啲功夫啊， 做好多功夫啊，我喺屋企听几耐、啊。 其实真系唔简单嘅。 哇，真系唔， 系啊，真系唔简单啊。 因为后来嘅配法，即系你得喷穿啦， 系啊。 咁同埋咧，你系话咩？即系通常就系、是、哦，放俾你睇，然后咧你就嗱，咁你就对一对剧本啦，跟住你咪配咯。但原来啊，请 Sir 再做一代咧。就俾你睇咗个剧本，同埋俾条声你听咗先，然之后就先至再翻去睇画面录， 睇画面兼夹俾你听声筒，听声筒为主， 嗯， 画面为副，画、 嗯、 面咧就只不过咧就系话俾我哋对一对，咦，我哋对到呢度，原来讲到个苹果真系香，哇，原来呢个中文个苹果真系香。苹果已经出咗好耐啦， 哦， 咁我将佢调上调落啦，对画面就将呢啲楞上楞落啦，咁就务求令到个画面100%系配合咗，所以嗰阵时系好优质嘅，咁而家当然更优质啦，因为有科技啊嘛， 啱啊啱啊， 有 add on 啊嘛，好似你讲嘅 punch in 啊嘛，咁所以 系 容易好多。 情人你似最美那出影画戏，为何没法向你说出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影画戏，为求让我永远每一天去细看，在梦中亲你吻你。夜阑静静，又再淡淡眼眸。天空千亿星尘，风里伴奏，一个痴心如残梦，在你心逗留。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痴，暗暗爱你那天开始。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是。 人情人八次，暗暗爱你那天开始，为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话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事。 因为我记得早期咧，我睇呢啲嘅配音节目啦吓，我哋隐隐约约喺个电视机度系听得翻嗰条英文底嘅声噶嘛， 佢系有， 即系佢有阵时系会，譬如啊，李察波顿把声，我哋会听得翻少少，譬如话访问紧啊，叫做阿列根总行嘅时候，列根总同讲紧嘢一阵，咁啊列根咧有把中文声配上去，但我仲听到个底系啊列根总讲嘢噶嘛， 系， 嗰阵时个玩法系咁噶嘛， 而家就未必系咁玩法啦。嗰陣時都係咁玩法，因為為咗令到佢慳咧，同埋你買翻嚟嘅咧，佢唔係若干個 track 分咗俾你嘅，唔會話淨係音樂俾一條 track 你，唔係嗰個 VO 嘅英文聲俾一條 track 你， 係成嚿嘢嚟噶嘛， 係成嚿嘢已經做咗 mixing 噶啦， 咁、變咗咧，開啦變成， 你冇辦法做 mixing 嘅時候咧，你 漏硬搭上去， 唔會，所以咧佢只可以撳低咗佢，咁所以仍然聽到英文聲咯。但係點解我哋要做咁多嘅前期嘅準備工作咧？因為入到去 studio 裏面咧係唔錯得嘅，因為做錄音嘅時候一定唔錯得，因為佢錄落邊度啊？錄落去嗰個影片嘅嗱，呢個影片買咗翻嚟啦，佢塗一條磁帶喺度， 係 喺個影片側邊有條位，有個位咧就塗一個磁帶，成條片磁帶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我哋啲 quarter inch 點解將聲音錄咗去嘅時候可以入咗去嗰啲 quarter inch 四分一寸嗰啲帶裏面呢、因為就係佢將聲音可以擺咗落磁帶裏面、可以 播放 結合埋一齊嘅。咁佢錄咗磁帶喺當時我哋喺錄音室裏面配嘅時候呢，佢只可以將成套片譬如半個鐘頭嘅話呢，佢係剪開若干個五分鐘七分鐘、八分鐘或者十分鐘，去逐段逐段俾你播，播嚟俾你配。咁好啦，你就一定唔錯得。一錯咗，由頭呢十分鐘再 收佢， 再嚟過。咁佢好啦，就將若干個十分鐘咧，你做完咗之後，佢就播埋咗一齊咧，就將呢啲好闊嘅磁帶剪好曬，就播落去嗰個有影片嘅磁帶嗰度。 咁樣 配落去，即係佢配兩次嘅、就配咗我哋咧，用一啲闊嘅磁帶配咗你個聲音先，就分開若干嘅十分鐘配咗之後啦。冇曬螺絲，剪好曬，跟曬大家 synchronize 同步嘅。好啦，就將呢、這個同個影片一齊 run 一次。咁咪將呢個聲音 再 轉咗落 喺 影片嘅磁帶度咯。咁於是乎當時嘅情況就有一樣嘢叫錄磁帶，同埋我哋嘅訓練唔錯得，冇得上螺絲。上螺絲後面嗰班機師就喺度皺曬眉頭啦。出面嘅錄音師 我收工， 搞錯成日上螺絲，佢要做好多嘢噶嘛，又要由頭嚟過。 哎呀，接噶咯即刻， 由頭係十分鐘。 其實你最初做嘅時候，會唔會難免都有啲螺絲位出現？ 有，但系唔多。 因為你哋事前做得 好準備，做好多準備。 即係大家唔知啊，呢啲嘢 係 真係唔容易啊。 係啊，但係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嚟噶嘛。以後所有呢啲嘢對我哋嚟講係咩嚟噶？冇乜所謂。到真真正正去無線嘅時候，我已經係好出名一個 VO 人啦。到無線又揾我做配音，做 VO 嘅配音，我直出嘅。直播噶，佢播影片我就直情喺嗰度 录落去个片嗰度， 我直情喺个 booth 度就直情讲噶啦，就唔使录噶啦，直情佢播紧佢喺个直出嘅时候，程丽根到咗嗱，里边数住仲有五分钟 on air， 准备好未啊？咁样一到准备，我哋由头到尾 on air live 出噶， 哇， 出 VO 啊！咁你话个训练系咪就嗰阵时 系 啲影星训练出嚟？ 咁样播广告噶？点解系 讲过啊 ？documentary， 但佢点解要咁做啊？ 悭 studio hour， 系啊，哇！我第一次听我呢、這个 里边好多人配音噶嘛，又要配音。 可能好 busy 啊，嗰阵好多嘢啊 ，tip 咗先， 唔 tip 咗先， 唔系啊，唔系诶，嗱，应该咁讲，哦，请 Sir 啊，唔使 tip 啦， 绝对唔系咁样。最重要就系 studio 冇咁多时间， 哦， 佢亦都会发觉未必会系录咗嚟重播。 哦， 佢就算系重播都，你程丽根再嚟讲一次咪得咯，咁冇所谓嘅。有啲人可以咁讲， 系 哇呢、這个真系第一次听。 咩啊？呢、這个真系能言所不能，我觉得。 你话我听诶，欢乐今宵现场啊， 卖广告， 卖广告，咁我都明啊。咁佢卖一个 live 嘅广告，咁或者我听过以前阿余铮喺商台一路做节目一路卖广告、 嗯， 我都明啊。 嗯、 但系你而家讲系一个电视嘅节目，系一个配音节目。live 出街喎、 啊，旁白， 旁白，诶，旁白，但系都系啊， 一个人讲晒， 系咯， 咁我咪照旧喺屋企做多啲准备咯。 哇， 一准备嘅时候，我话嗱，你叫我做冇问题，俾录音带我，俾剧本我， 系， 咁我咪好似以前咁勤力咯，所以又系勤力嘅。 系， 系啊，真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功夫。 我真系第一次听呢、這个。 同埋咧，观众真系唔知噶，即系我大家吓 鬼死啊！直情 睇电视嘅时候，好理所当然有把声，咁你梗要介绍噶咯，咁即系系咁样嘅心态。但系背后做咗好多嘢，大家真系唔知道。 所以唔系对我吓，其实作为一个观众嘅我咧，我哋都要向一班艺人致敬。 嗯， 包括台前幕后，因为好多功夫嘅。成日都话一班艺人做戏做得好好。你估佢好容易做得好好嘅咩？佢唔落功夫做唔得咁好， 磨练出嚟。 因为个个你做岳飞啊咁样，我做岳飞啊咁样，大家好典型嘅岳飞。但系佢嗰个咁特别嘅岳飞咧，佢落几多功夫？ 系 啊，即系咁样。 莫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愿抱稳宗旨米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 请 Sir 啊，真系成功需苦干啊， 系 系啊，但我哋都仲未讲到佢几时入港台啊，都未诶，同入 TVB 啊，入 TVB 未讲到噶，系啊，听日啦，听日应该讲到噶，我估计，但听日 last 一集啦吓，系啊，大家密切留意，听晚咧就继续有阿程乃根老师嘅访问嘅，咁啊，讲咗一样嘢就系功多艺熟啊，同埋咧就系要落好多嘅心机啦，但系咧，我觉得咧，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呢样嘢，其实同读书一样嘅。你就算读到滚瓜烂熟，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啊背晒嗰啲即系咩中史题啊，你入到去个市场咧，你唔记得嘅。嗱，我唔知梁丽勤有冇呢一种状况啦。我咧有一样嘅 資訊咧，我係從來都唔敢讀 live， 我從來冇讀過啊！我都讀過一次係出事嘅，就係報八號風球嗰啲，即係天文台發出最新嘅 熱帶氣旋警告。 嗱，其實嗰篇嘢咧係成篇稿嚟嘅，係好似新聞部嗰啲稿咁樣噶嘛。佢其實跟住讀嘅， 嗯， 但係咧個壓力超大嘅， 同埋你唔可以兩唔可以錯，係 咪連埋嗰啲華南島以外？ 嗰個叫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嗰個係外邊啦。但係 佢有，但係都有嘅，講嗰啲風速嗰啲啊。 打風 係 啊，華南島現錄得風速唔知幾多。 喺過去一小時，嗱而家我哋亂噏咧。就噏到喎，喺過一小時，華南島錄到嘅最高陣風速度為每小時148公里，長洲錄得嘅最新咩風速就係嗱，咁啊呢啲即係我哋亂噏咧就好易好似噏到出口啊！哇，我記得有一次都係喺對面街嘅年代，就突然之間唔知係因為嗰個新聞報導員定係馮志峰定係余發行開咗啦，咁我喂劉偉恆你讀我呢篇，因為每15分鐘一次嘅， 嗯， 咁咧佢哋要好準時，因為係對住。即係啲好似政府嘅規則嚟噶嘛，即係總之咧，你15分鐘一條報噶啦。係咁咧，就以前咧就係要跟個 time beat 添嘅，佢有一個嘟啊，而 係香港電台係噶， 嗯， 係到而家都係噶，港台到而家都係一定要 係，又係最新一節嘅風暴消息。 係 哇，我就話俾大家知嗱，即係雖然我讀嗰陣已經都撈咗叫3-5-7年啦。 都几有地位噶啦， 系啊，即系好似琴日讲升个职噶啦嘛，已经我由一个 program host 啊变成咗 senior program host， 系啦，但系冇加人工噶吓，系啦，咁我又问嘅，点解要升啊？哦，个名劲啲咧，咁样好啦， 出去你出去倾嘢嗰阵易倾啲嘛，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读，哇，我系甩卡到我都不能够接受， 但系你系紧张啊？ 系好紧张，同埋咧，其实我睇咗好多次行去，同埋我细个听几十万次噶咯。 系应该系唔会错。 嗱，首先咧，你会觉得好多人听紧， 系。 第二咧就系 好重要呢个资讯。 原来咧，嗱，我唔知梁丽琴有冇发现咧，我咧读呢啲系特别渣嘅。譬如 读嘢系唔容易噶，真系。 譬如咧，你知啦，打风更咧，零舍多嗰啲，好啦，龙运巴士公司宣布。以下三条路线即将，佢又有一堆字喺度噶嘛？ 嗰啲反而易， 我都觉得好难噶。 嗰啲系相对地， 珠江船务有限公司宣布。 因为嗰啲咧，你可以 好大压力嘅读嗰啲， 可以用翻自己个通嚟读 系 OK 嘅。但系咧，如果真系公布消息，即系天文台嗰个好，即系好 serious 嗰个咧，你唔可以错啦，唔可以掠啦。啲字如果万一掠咗之后，你读翻转头其实系好核突噶嘛。咁同埋你咧，一定要係嗰啲， 你唔可以 excuse me 噶嘛？ 冇錯啦，唔好意思，我 sorry， 我哋嚟過，唔得咁樣噶嘛。即係你要好四平八穩坐喺度，你好好認真，好字正腔圓咁樣將佢讀咗出嚟。 你隻隻字都識嘅。 係啦，但係你到時咧去到嗰啲位咧，你就發現咧，你嘅眼同埋你個口咧就唔協調嘅，唔知點解。 好難，你有冇讀過啊？ 我慶幸冇，唔敢。 好難， 我真係唔敢啊！ 我覺得真心難。 然後我就係側邊批評咧，咁渣噶。 嗱，因為以前嘅嗰一代，我曾經咧未入電台之前咧，我以為係錄音嘅。我記得訪問過啲前輩都講啦，第一代嗰啲嘅即係風暴消息咧，係要有部車車你上去天文台，跟住喺天文台就 fit 翻條聲翻嚟直播室。咁我佢哋係一粒字都冇錯㗎喎，即係譬如阿錦哥啊，即係嗰啲呢佢哋讀呢 長住天文台嗰陣 一粒字都唔錯嘅。咁我就梗係以為佢錄音啦，因為其實個即係15分、30分同45分嗰一樣㗎嘛，但係一定係即時讀嘅。跟住我哇，原來咁難讀噶！ 同埋嗰個時間嘅掌握咧，要好精準啊！精準嘅意思係咩咧？因為我哋唔知點解咧，我哋呢輩人開始講嘢係好鬼快嘅，但係我哋要 keep 翻個通咧，要吞翻慢少少。 要嚴肅啊！ 係啦，要吞翻慢，因為如果你讀得快，其實啲人係聽得唔清楚。 冇錯， 即係喺嗰一刻嘅你係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嚴格嚟講咧，係要攣一把比較嚴肅莊重嘅聲嚟讀嘅。 同埋仲有咧，我記得咧嗰陣阿錦哥佢哋喺 即係李錦先生係啦， 係啦喺天文台咧，其實好似係咧港台同商台每可能每一間派 一 個人 讀咗去， 呢啲嗱呢啲， 佢哋 唔可以亂讀嘅呢啲， 佢哋係每一間派一個人咁樣讀，所以咧你會喺商，因為嗰陣係攞翻天文台嗰條 feed 噶嘛，咁所以咧就會出現咗一個狀況係你喺商台都會聽到港台同事嘅聲咯，港台都聽到商台同事嘅聲咯。 不得了啊！你敢唔敢读啊？這個、 有以前我朝头早做知识会社有读噶。 你 点 读啊？ M-M-Script, 你读呢个得噶啦。 第一句 咁又唔好，而家呢啲字眼唔可以随便读出嚟噶。 呢句啊，呢句啊。 R T H K 二 嗱，咁咪唔够严肃同埋庄重咯， 系嘛？R T H K 二。 呢个又冇精冇力精神啦。 你录条声今晚 WhatsApp 俾梁丽勤啦，佢俾翻五点俾你噶啦。好啊，转头翻嚟再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政府计划陆续在全港18区安装闭路电视，会先在旺角安装15组镜头作先导计划，今年年中再安装其余600组镜头。现阶段镜头没有追踪及人脸识别技术，但不排除未来加入适用的技术，以提升防罪灭罪措施。卓孝业表示，闭路电视只会拍摄公众地方范围，操作程序完全符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资讯科技保安的规定。闭路电视内容一般情况下会保存30日。卓孝业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表示，今年一月整体罪案7600多宗，较去年同期上升约两成，主要用于诈骗、盗窃、裸聊勒索的升幅所带动。他表示，近期的骗案模式仍以网购、钓鱼、投资等为主，市民要小心骗徒利用科技作心伪片段的新手法，包括会假冒官员、同事、亲友等。尖沙咀海源之家重建地盘下午有玻璃从高处堕下，击伤三名途人，包括两名游客。一名地盘负责人涉嫌容许物件从高处堕下被捕。项目总承建商华盈建筑表示，当时有一件幕墙玻璃组件在吊运过程中爆裂，有人受伤并已送院治理。涉事地盘已经停止吊运工作，公司已经砸成玻璃窗。玻璃幕墙承办商彻底调查事件，会全力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并采取所有必要的防御措施，确保地盘安全。事发在下午的两点几，三个人受伤，全部送往伊利三伯医院治理。一名14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肺炎，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现时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指，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上星期五开始发烧和咳嗽带痰，同日向私家医生求诊，今日因气促及血含氧量下降，到圣保禄医院求医，随即获转介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而家入住东区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女童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 H1 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肺炎。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没有接种今季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家居接触者现在没有出现病征。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呼吁市民踊跃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以应对流感季节。海关前日在机场检获大约87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800万元，拘捕两名男子，是海关过去10年在机场破获的最大宗旅客贩运大麻案件。案件涉及两名分别67和48岁的男旅客，两人当日从加拿大温哥华经日本东京飞抵本港，官员在两人各自机舱行李内检获该批怀疑大麻花，将两人拘捕，两人共同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8871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14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4，日元147.9，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1，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2.09美元，卖出2162.4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大致天晴，听日渐转多云，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佢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话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大家好，我是肠胃肝脏科专科医生，中大医学院前院长陈家亮医生。好开心加入精灵一点这个大家庭，由医学界跳入传媒界。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医疗知识深入浅出，带给听众不同的医学健康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记住听啊。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烦一点、啊、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落地后果很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和仔女怎么办、啊、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莹，原来仲参与了很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好啦，咁啊，头先一哥就已经咧就系将香港电台嗰个几个字录咗俾梁丽勤噶啦， 系啊， 佢今晚应该收到一篇论文嘅，系啊， 吓我头先已经用我把口咧教训咗一次， 系啊，系啊，有啲 L 喺度噶， 系啦，系好多个添， 好啦，咁啊，琴晚咧我哋就讲咗少少咧，即系关于呢个教育电视嗱，我哋将个矛头咧就对准啦，嗱，当年点解咁著弱咧？除咗话有得睇下电视，大家开心下之外咧，就因为喺我哋。嗰、那個年代嘅世界，嗱，就冇手機、冇網絡、冇高科技嘢，唔會有一人一台電腦呢個世界咧。其實你偶然喺一個班房入邊出現一啲電子器材咧，我哋覺得好勁 嘅。 因為咧嗱，我早排就舊年咧，我去拍一個電視劇，關於小學啊。而家嗰啲黑板啊，已經係一啲即係兼具寫嘢上去同埋可以放映。嘅一嚿嘢，我唔知嗰啲叫乜。 佢哋係用雙頭筆嗰啲嚟寫，唔係用粉筆噶啦嘛。 佢係一種都係用粉筆，但係佢係既係一個電視機嘅機面，又可以係粉筆。因為佢哋發展到咁噶啦。 我仲以為唔再用粉筆，因為粉筆你拆咗之後咧，啲粉飛到 周圍， 係會影響到小朋友嘅健康。 我有聽過呢個嘅説法㗎，即係啲新嘅學校係唔會再用粉筆，因為啲粉筆咧 我哋成日掟粉刷嘅當年。 係啲粉筆咧係即係吸入嗰啲。粉塵可能會影響呼吸道， 講咗幾十年， 同埋啲老師咧，以前去到後屘，你睇佢 成日都會個呼吸唔好啊。 係啊，你睇佢嘅資力夠唔夠啊？ 呼吸系統好差， 就係睇佢 沙唔沙。 有幾樣嘢，第一，佢會唔會戴個手指套先至用嗰個粉筆？ 數銀紙嗰個 嗱，其實咧，如果你講呢一樣嘢包粉筆呢樣嘢，都經歷過， 或者用紙巾咯， 唔係都 切紙咯。 經歷過幾個唔同嘅年代，因為咧嗰陣啲老師嘅手咧，嗱老實講，其實真係慘。以前你唔識得點去體諒老師， 好傷㗎。 但係咧，你尤其是冬天嘅時候，佢哋爆擦得好緊要。咁以前咧，最初就係、是老師自己揾紙巾啦，跟住後屘咧就開始咧就老師就係、是、order 我哋。好某一位老师是特别严重的，就叫我哋呢喺佢上堂之前呢就搵纸帮佢包住，用橡筋箍住咁样啦。咁跟住后嚟呢先至去发展到呢有啲一嚿胶嗰啲嘢。 係 啦，你將佢粉筆塞落去然之后撳佢出嚟㗎嘛。嗰即係好似原心筆嗰個道理咁樣啦，係啦，即係會有呢幾個唔同嘅年代囉，係啊。 同埋嗰個粉刷都係一回事㗎嘛，因為呢用新嗰啲粉刷係唔好刷嘅， 你要用翻咁上下咧，佢先至有嗰种 系啊， 先有嗰种 扫到嘢， 系扫到嘢嘅感觉嘅。同埋我记得 用水咯，最后拖布咯， 系同埋嗰啲布咧，感觉上我记得早期嗰啲粉刷咧，嗰啲布咧，感觉上系一堆你用剩嘅 布碎整 出嚟 嘅、嗯。 去到后屘我差唔多毕业嘅时候咧，已经系一啲靓嘅布。 啊、 未必是绒布咯，唔知系咩布，但一定唔系嗰啲你剪剩落嚟嗰啲。 通常攞块毛巾好臭噶。 但系咧，粉刷咧，你用新嘅粉刷咧，都系需要有啲技巧嘅。 系 粉刷个出面咧， 有个纸包住 啊嘛。你要将嗰啲纸咧个边咧剪紧少少先，因为咧 个框啊， 冇错啦，个纸同埋个布咧，佢太平嘅时候咧，你系好难刷嘅。 系，所以咪就系话你用下用耐咗之后咧，佢啲边开始。扯曬出嚟嘅時候咧，就會變得好好用噶啦。 所以我好佩服咧啲老師咧， 好勁噶佢哋真係。 其實佢以前咧，佢一入去咧，可能咧即係頭嗰五六分鐘啊，喺度狂寫字咧，仲要啲字跡好靚啊，即係寫咗一大撇嘢啊，咩今集咩課文咩內容大綱啊，功課好靚嗰啲字，仲粉筆寫嘅喎，寫得好靚嘅喎。我哋咧一粒支粉筆咧，啲字好核突噶嘛。 哦，係啊，同埋數學老師一定可以畫一個圓圈出嚟嘛。 係啊， 畫跟住就畫咗個圓圈出嚟。同埋我記得咧，有一次啊，係教我。我哋用呢个圆规啊， 系 跟住之后咧， 佢碌大噶， 系啦， 好劲啊！ 我哋平时系用个 水平线咁样可以画圈啊， 但系佢又唔会将嗰个嘢吉咗落去个黑板度， 佢可以笃支粉笔落去噶嘛， 系佢一边系粉笔，一边都系一支 针咁 样 嘅，但系佢又唔会笃烂个黑板噶嘛，但佢又画到个圆， 几我惊力啊！ 因 为 小学嘅时候咧，就系教我哋用圆规，咁就示范圆规嘅道理同原理，就喺黑板度画咗一次啦，咁已经觉得哇好。劲啊！咁我记得个老师系特登俾我哋出嚟 玩 嗰支嘢，即系俾我哋感受一下，其实个支嘢有几难用，系冇一个同学系可以顺利 画到个圆。 系啦， 个 难度喺边咧？就系、是、 你要顶一右手顶住嗰支嘢喺个圆心嗰度，系啦。 如果你一用力得滞嘅话咧，个粉笔咧就会俾你硬断咗， 同埋 压 咗入去， 系啦。又或者可能会棘住个摩擦力难咗，咁就令到你画唔到一个顺利嘅圆嘅。通常去到三分一个咧，你就已经会可能 歪咗炮， 歪咗啦。 同埋咧，你以为你画到点，知去到最尾系埋唔到岸噶嘛，黐唔翻个点噶嘛。 咁第二个我见过好劲嘅老师咧，就系中学嘅数学老师，佢系用嗰、那个圆，即系嗰个大嗰圆规啊，系画出唔同嘅三角形出嚟啊。 哦，系咩？ 因为你嗱， 我用圆形嚟画三角形， 系用圆形，即系例如，因为可以画佢嗰阵时教你咩 tangent、cosine 同 sin 啦。咁跟住之后，佢系用一个圆形去画，其实嗰几何系唔知点样砌啊，然后又唔知点样画咧，佢系可以刮埋条边，然后嗰个 angle 三十度，佢真系哇，真系卅度俾你画咗出嚟，好劲喎个老师。 咪先 ，sin cosine 即系代表咩啊 ？sin cosine 系代表几何图入边嘅一样嘢嚟噶嘛？ 我知 道， 咁咩、叫 sin 咩叫 cosine 同埋咩叫 tangent 好似一个直角三角形，咁然后咧你就系个上面 系 圆个边同埋下边除出嚟嗰、那个嗰、那个数值嚟嘅。 我唔记得咗啦， 即系例如你嗰个 cosine 三十度，我唔记得咗系直同埋斜嗰个系一定系。唔係 tangent 啊嘛 ，tangent 係斜嗰個係啊，所以佢話圓形有條邊都係叫 tangent 就係咁樣嚟噶嘛，所以佢用三角形同圓形去畫咗個圖，解釋 cosine 嗰個出現俾我哋知嘅，唔記得咗啦已經。 其實我一路都唔明學嚟做乜㗎。 冇人知学嚟做乜，好多嘢都 等于派三点一四一五九咩二七六咁样样啊嘛吓， 可以喺三月十四号去快餐店又平啲买个派 食。系啊，我唔知道学嚟做乜嘅呢啲系啊， 但唔系有用嘅 cycle size tension 系有用的， 有用咩？ 有用。 你讲喺边度有用咧？ 当你要做一 写剧本， 唔系如果你要做一啲好精密嘅计算系有用嘅。 哦，系咩？即系入到嚟呢个社会仲有用噶？ 有啲人有用咯， 我哋冇咯， 我冇听过，对唔住啊， 我唔记得系上边，即系总之个斜边同埋个对边，唔知点样就系个 cycle size 嗰个。 但我啲听众成会贴出嚟嘅，但系你唔使话俾我知，其实因为我未从来未用过嘅。 因为我曾经数学都攞 A 嘅， 哇，跌咗，唔好意思啊，系，唔怪之你高级过我哋啦。 我而家睇紧 cycle size 都唔 算 啦， 都唔明噶， 系真唔记得啦。 好啦，我哋即系其实主要唔系想讲呢样嘢嘅，我哋想讲咧就咩啊？ 嗱 ，size 个定义啊嘛， 系啊 ，size 咧就系 opposite side over hypotenuse，cosine 就 adjacent side over hypotenuse，tangent 就 opposite side over adjacent side， 斜边嗰个叫 hypotenuse。 我哋系我哋系广东话广播， 我哋系手下留情，大家好，系啦， 好啦，咁啊，大家借翻去啊，咪啊咪书啊， 系啊， 其实我想讲嘅咧，反而唔系讲呢啲 cycle sign 或者系嗰啲圆周啊圆规嗰啲，想讲下喺其实喺唔同嘅年代咧，即系随住时代嘅演变啊，香港嘅学校嘅课室咧。即系开始就有啲高科技嘅嘢出现啦，即系首先电视机就开始普及啦。喺譬如我呢十零廿年前去参观啲学校，已经讲紧间间班房都有电视机啦。 其实而家可能唔需要有电视机。 系啦，冇错啦。咁啊，后来就大家有电脑啊，呢啲就后话啦。好啦，咁啊喺我哋嘅年代咧，除咗啊有呢个电视机偶然会出现之外，仲有一部亦都系偶然出现，同埋会令到啲老师争崩头嘅一样嘢，就叫做流动 projector 啦。我唔知道一哥知唔知我讲咩啊？ 系咪有一个唔知点样光片投射出嚟？ 你当一部餐车咁样样咧，佢有眼灯，好似台灯咁样样嘅， 就照住个台 面。一部好似类似嘅影印机嘅细部啲嘅，就总之佢就 个台面又好似有一块玻璃咁。 系啦，似影印机咁样样咯，系啦，你摆块胶片上去，佢咧就会射翻上去个黑板度噶啦。 个射上一个三角形嘅嘢嚟噶嘛？ 嗰盏灯好似都系有少少三角形， 理论上嗰盏应该唔系灯嚟噶嘛，因为佢个光 应该系下边 打上去个三角形，然后透过一个三棱镜咁样嘅嘢，然后打落 去。哇，好嘢喎！果然系有读书人啊！咁佢就要再喺个荧光幕嗰度拉块嗰啲帘落嚟，先至睇到。 其实咧，如果你有一幅墙系白色嘅咧，或者系冇嘢挡住嘅咧，都 OK 嘅。 系啦，咁嗰嚿嘢而家有冇噶仲？ 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有出现过，真系好低年级嘅时候出现过一两次咯。咁然后系有啲胶片，然后老师可能又系要。 其实真系好佩服佢哋嘅。 啊，嗰次好似又系啲数学嚟嘅，即系要教我哋一啲数学图案咁样嘅嘢。咁老师就攞个教材出嚟，就话嗱呢个就系正方形，咁就将块胶片 冚上去， 咁然后就喺个黑板，唔系黑板嘅，即系嗰块 有块嘢咧，荧 光幕布，荧光幕布嗰度就打咗个正方形出嚟咁样咯。 但 我记得好偶然见过一次。 呢个咧系一个好唔 user friendly 嘅发明嚟噶，点解咧？因为咧学校课室嗰、那个地方有限，又或者系你就算拉块荧光幕布落嚟都好啦，咁佢只系一个特定嘅 size， 咁咧你就要计得好精准。 对焦啊！ 你要记得佢即系除咗对焦之外咧，有阵时可能你嗰块片摆咗落去咧，其实唔啱 size 嘅时候咧，我系见过老师系不停喺度褪咧，褪极都睇唔晒成块。 嗰部点心车， 因为其实相反噶嘛，又即系佢哋咁样 project 出嚟、 哦， 我推上可能喺个 screen 嗰度咧， 就 变咗落嘅。咁跟住咧，佢就喺度不停喺度转，整嚟整去都整唔到俾我哋睇佢想我哋睇嘅嘢咯，即系懵咗咯会。 咁如果而家唔用呢啲机，你哋系用咩噶？ 啊，我嗰个年代就 PowerPoint 啊， 大部分用 projector 啦， 哦， 即系呢个投影， 即系 挂喺个顶嗰啲， 挂喺个顶嗰度。但系挂喺个顶嗰度咧，嗱，我估而家嗰啲科技会先进啲啊。但系以前其实就好似寻日提起话，教育电视，你哋咪要 turn 个饼带， 嗯， 一样嘅。我哋系要 turn 嗰个水平仪同埋嗰个四个角嗰个位啊。 点解啊？ 佢唔系就会歪啦。 因为呢你装嘅时候呢又唔系装得凸凸陷或者唔系装得特别好啦。咁然后有时可能啲同学曳嘅时候呢喺度掟嘢呢。 喔、哦、踢波踢歪咗。 係啦掟歪咗少少。咁、所以呢每次因为个班房去每次去一个新嘅班房嘅时候呢个 projector 都有少少歪歪地嘅。 係。 好啦咁然后呢你拉块布落嚟嘅时候呢个打出嚟嗰、那个screen 啦我称之为打出嚟嘅画面。变咗一个梯形咁样嘅。 喔、 咁你就要慢慢逐下攞个 remote 喺度揿啦。 哦、 所以嗰阵时咧，我哋系有一个嘅职位啊， 系 叫做 I T 长， 系 啦，即系好似班长系 I T 长，咁 专搞呢啲嘢嘅， 就专搞呢啲嘢嘅，咁佢咧就要负责，可能每个学期拣咗嗰位同学之后咧，佢就可能要去跟个老师咧去嗰个叫上一个类似 I T 堂咁样嘅嘢，咁就会教佢点样去 turn 嗰个 projector 嘅，即系揿入去，你要教个水平仪，然后教个 X Y 二 set 嗰个。嗰、那個軸啊， 好煩啊！ 係啊，究竟個 X Y 二 set 軸係唔知點樣拉個角上去角另外一邊，又唔知點樣整？通常嗰個都搞好耐先至會搞到嗰、那個畫面變翻個正常。你唔係四四方方嘅啦，不過你叫做 好啲啦， 睇得落眼嘅一個畫面出咗嚟咯。 係， 原來都係低科技嚟嘅一個發現。 係啊，而家但係我估而家因為好多咧撳一個掣，你已經可以幫你自動對焦啊，或者自動對四個。 四個角落頭啊，而家啲 projector 即係靚嗰啲，咁所以我估已經冇咗我哋以前嗰種要慢慢上堂、慢慢喺度對嗰種嘅情況出現。 因為咧喺未有呢個 projector 或者頭先嗰部我哋話聽朝頭啲點心車嗰嚿嘢之前咧。以前啲阿 Sir 係攞好多嘢翻上課室噶嘛？ 唔係，你仲有一個年代，你係有 slide 噶嘛 ？slide 係 咩？ 即係一張一張片咁樣，嗰嚿嘢咧就圓咕碌嘅，將啲片咧就插入去。 哎呀，我記得啊！ 咁然之後咧就 幻燈片啊， 係啦係啦，撳啦，咁然之後 呢個我真係冇。 其實 幻燈片兼經典啊！ 其實都係射落去嗰個布幕或者係一幅牆嗰度啦。咁總之係你將嗰塊大，即係佢頭先講嗰個projector， 係 即係阿劉偉恆講嗰個咧，係將佢咧就嗰啲片就縮細，就好似一張一張一張菲林咁樣。 哇！經典啊呢、這個 射出嚟嗰啲咯。 係啦，因為點解咁講咧？ 逐個撳噶嘛，佢喺度不停轉噶嘛。 係啦，就通常喺咩科會用咧？就係、一啲比較複雜要解構嘅嘢，即係而老師唔係好方便畫得曬出嚟。譬如舉個例，即係地球嘅地圖。咁、我記得未有嗰啲咩 projector 咩幻燈片之前咧，佢哋係要夾一碌咧。好大碌人形咁高嘅就挂喺度嗱呢个就 系 地球啦啊咁样样咁啊即系除咗要攞嗰个大圆规之后就要夹两碌呢啲咁嘅地图就上去挂喺度就讲啊嗱呢、這个咧就大洋洲呢、這个就咩咁啊去到阿梁丽勤讲嗰个幻灯片咧、這 個、 就偶然咧 咁 啊呢啲系教材嚟嘅应该系教育处或者嗰阵时嘅教育司处咧、 啊、 就 provide 俾啲学校就系咧嗱你嘅教呢个 Jogger 嗰阵咧你除咗用嗰啲大碌地图之外咧亦都可以用呢个幻灯片但系有个唔好处嘅第一就係嗰啲幻燈片仲難控制，嗰、那個大細。 其實最 鬆鬱蒙 嘅。係啊，同埋咧，仲有最麻煩嘅咧，就係可能佢咧成個咁佢有分開，因為係一格一格一格咁樣。係。咁可能佢排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後你就要逐個插入去喎。 係啊。 即係 同埋你唔知 係 咩嚟 㗎 嘛？ 一格係啦， 睇唔到㗎嘛就咁。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好麻煩咯。我覺得係煩嘢嚟嘅，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嗰、那個就已經係突然間由實物變成一個科技。 係啊，阿一個睇咩？ 我啱啱上即系网上面先发现喺期间仲出现一样嘢叫实物投影机啊， 好似系啊， 实物投影机系我嗰个年代 系啊， 系啦， 将 啲历史咧实物投影机，咁咧我记得嗰阵啊，实物投影机应该系我即系小学尾段去到初中嘅时候会有嘅嘢，后屘都淘汰晒啦，因为开始上网你已经可以揾晒你要揾。 实物投影机咧，好多时就喺补习天王嗰个年代出 现啦，系啦， 佢哋一路戴住个 headset， 然后就将佢哋啲 notes 咧就掉上去嗰啲机嗰度，因为嗰个好处就唔使用胶片啊嘛。 系 嗱，我哋嗰个年代咧呢啲嘅投影机咧就一定要胶片，仲要一定要用嗰啲墨嗰啲水笔。写先至得嘅， 油性笔先得， 油性笔就用原子笔睇唔到噶嘛，即系譬如好多时咧就 系 准备咗， 上唔到嗰块胶片啊嘛。 系啦，好多时譬如准备咗一条算式，就唔知咩 A 二次方加 B 二次方啊，等于 A B 二次方咁样，四次方咁样，咁啊跟住佢点样推演咧，佢就写上去啊嘛。咁但系去到阿一哥嗰个年代咧，就系即系头先讲嗰种机咧，佢成张白纸咧都可以投射翻上去，咁就可以写入原子笔啊。各样嘢啦， 我记得有段时间系老师批作文咧，佢系会用呢个实物投影机嘅，即系例如啊，刘伟恒同学今日篇作文好啊，大家一齐 就将刘伟恒嗰篇作文摆 系啦，咁但系个寿命好短嘅，我记得喺我嗰年代可能出现咗一段时间就已经冇咗，就变咗真系啲补习老师用会居多咯，因为佢会即刻可能同你睇过去嘅 pass paper， 佢做一次俾你睇，咁就将份卷即刻打上 呢、个就有用啦。但系如果你话系老师教书咧，我就觉得实物投影机系。甚至乎係所有嘅 projector 都冇一個好特別嘅用處，點解呢？因為你自己都要寫翻多一次。當然啦，你話我寫完一次之後咧，我就下次唔使寫咯。我每一年我可能攞翻呢啲嘢出嚟，都可以攞翻嗰啲膠片出嚟用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喺教到佢啱 focus 啦，然之後啱位置，其實嘥好多時間，不如我哋寫落黑板就 算啦。我聽嗰啲老師講啊，其實要準備嗰啲膠片咧係好 搞好耐㗎， 搞好耐㗎，同埋咧你諗下佢要 plan 好曬。几时攞呢条算式出嚟用啊？或者攞呢排骨出嚟示范俾大家睇啊？即系展示俾大家睇啊？其实系要嘥好多好多好多时间。 反而就唔激动咗咯，我觉得。 哇！我唔知而家啲听众听唔听明我哋讲乜咧？ 我哋啲听众一定听得明。 系喎，唔好意思啊。系，大家都系嗰个年代啦，你乜扮嘢啊？ 人去楼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情望成空。徒劳 望，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再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 有勇气。林峰的新歌歌名叫做《无伤大雅》，其实呢如果你问我呢，即是这个在课室入面的第一代的科技嘢呢，应该是占咪。 哦，是 我哋经历咗好多代嘅咪，即系 佢哋仲会有啊，咪嘅棉花添啊，啲老师， 跟住我哋嗰啲， 跟住自己喷咪啊， 争在冇消毒液嘅啫。嗰阵时啊，我哋已经有噶啦，我小学都见到有， 我冇啊，中学， 但通常都好和噶。嗱，我好少见到有啲老师咧。用到嗰支咪係即係譬如 出神入化， 出神入化冇拆聲啊，fit 啊，噴咪啊，好少嘅。通常咧，佢哋都係搞搞下都係放棄，同埋咧佢哋都係要就住嚟用嘅。 同埋咧啲老師咧，即係而家講開就講啦，即係我哋畢竟我哋都係對住支咪揾食咁多年咧，即係想可以話俾啲老師聽，唔好對佢埋個嘴啊。 係啊，咪就係好易噴咪咯。 因為啲同學仔其實聽得好辛苦，特別係咩咧？ 同埋唔想唔埋噶，嗰啲聲咁樣啦，就變成咗深水埗嗰啲雜架攤嗰啲啦。 同埋佢哋會啪啪啪咁啊，即係你明唔明白？因為咧，我以前咧中學嗰啲老師咧，因為我哋學校未係有一個中央嘅 speaker， 係係係， 就唔係話佢哋帶住支麥咧，跟住入到課室插落去某一個位，唔係嘅，我哋 孭住噶嘛，係 啦，佢哋就自己孭住一嚿， 好似手袋咁嘅， 係啦，即係好似而家啲人去 busking 咁樣咧，連埋個 M 一齊搬出去咁樣， 好細個嘅， 係啦，咁咧如果啲老師佢太個嘴對得太埋支麥嘅時候咧，有一個問題出現，就係會令到啊。坐在前面那兩位同學仔好痛苦，因為咧佢嗰啲本身嗰啲工具咧就只係一個純粹係放大聲嘅嗰個功能啦，咁佢又唔會話特別靚聲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其實要關注到同學仔嘅耳朵健康咧，真係唔好咁埋咪啊！ 所以中央咪喺你嗰個年代係一啲先進嘢嚟， 冇中央咪啊，冇啊！ 潮流真係不斷重複啦，因為喺我嗰個年代咧。用中央咪嘅一啲比較叫做資歷深嘅老師啊， 即係舊嘢啦。 係啦，因為啲新嘅老師咧就會 帶個 M 嚟， 自己帶翻嗰個，帶翻個細嘅斜咩？ 但係靚唔靚聲先？ OK 嘅，因為靚過中央咪，因為中央咪咧嗰支 Canon 頭咧。 係即係嗰個咪頭成日插落去咧，都會滋滋，咁同埋扭極都扭唔到啦， 聲噶嘛。 跟住個老師又成日棘親啦，跟住又唔知點樣啦。咁所以 係 啦，所以後屘咧，啲老師就變翻帶翻個細嘅斜咩嘅 小喇叭， 係啦，一個細嘅喇叭仔。咁然後咧，同埋有個 headset。就係、是、掛喺個耳仔嗰度拉落嚟， 即係唔使揾手整啦， 唔使揾手整就好似深水埗嗰啲師傅喺度賣嘢咁樣咯， 係、 哦、啊， 賣嚟睇賣嚟揀啊，呢、這個咧就係新科技嘅新設計啊， 其實30年前已經有㗎啦，好啦，咁啊，聽晚見啦，拜拜。